哦，同学辛苦了，我们继续来奋斗的下半堂课哦。那因为呢，每一堂课有固定的进度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下课会稍微 delay 延迟一下哦。像我们呢，大概平均呢，每一堂课会迟个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下课。放心啦，不要露出害怕的眼神哦，不会给你上到10点半哦。我们的习惯呢，大概最多呢，上到10点钟左右为止，然后。所以呢，同学不用太害怕，我们就是呢每一堂课固定把这个进度呢到一个段落。那上个礼拜放榜呢，也顺便跟同学勉励一下哦，在座各位看起来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哦，大概都是呢应届刚毕业或者还在大三没有参加考试的哦。那现在新制呢，上礼拜放榜之后呢，这个律师呢963还968个哦。这放榜下去呢很奇怪，今年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哦。题外话呢，大概3分钟跟各位闲聊一下哦。今年放榜呢最有趣的地方是呢，考上的呢开心不起来哦，没考上的呢当然是更难过。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先说考上的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哦，因为从上个礼拜二放榜到现在，今天呢踏进这个教室上课前为止，光是我个人呢手机的电话加上简讯还有这个呢 email 呢来问说呢有没有收实习律师的呢，多达27通哦。所以呢现在呢各位不要怀疑哦，今年这样子搞下去呢已经呢出现一个恶果了哦。放榜还不到一个礼拜呢，大家忙着卡位抢实习，但是呢跟你保证会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呢找不到实习哦。我指的是北台湾地区啊，台北县市这一带，因为实在是哦，我实在很难想象960几个人呢，我们现在事务所的容量呢，现阶段有在登录职业的律师哦，到底有没有办法吃下这么多的这个呢新进的律师人口。所以呢最近在台北县市听到一些的同学或者是前辈讲说呢，各位现在真的是很可怜哦，被压榨的一代哦，我们称为忍者世代，然后就是你要忍耐很多事情哦。现在7年级呢真的是忍者世代，那像律师这个行业来讲，你要忍耐被压榨哦。听说现在然后很多的事务所呢打出的旗号是欢迎来实习，但是呢给你放无薪假哦，意思是你实习律师呢是没有领钱的哦。你来我们这边呢当这个苦役呢，当满5个月呢我们就帮你签这个实习证书哦。因为人太多了，所以现在老板们呢都敢这样压榨你哦，真的是蛮可怜哦。每年这样子900多、1000多个放下去呢，以前就已经是太饱和，很多人找不到实习了，今年呢尤其明显哦。所以考上的人大概呢放榜完之后开心一下呢也快乐不了多久了哦，是蛮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再来第二个现象就是没考上的非常难过哦。为什么呢？各位啊，我经常讲哦，上一轮的民宿呢跟亲友记人都讲过哦，这个改新制对你来讲不一定是好啦。为什么呢？客观上来讲，总录取的人数增多，900多个人呢看起来很多呢，但是我必须说呢，录取的人越多呢，对你而言呢考试的压力更大。为什么？因为我在补习班这么久了，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同学可以静下心来观察。什么样有趣的现象呢？人哦，什么时候会感受到难过或者感受到沮丧呢？各位啊，我观察到的心得不一定对哦，提供你参考。人会感到沮丧跟难过，通常不会是因为面对失败，而是哦面对失败，然后找不到台阶给自己下。当你发现呢没有借口、没有理由、没有台阶的时候，你的难过指数呢才会大幅的飙高。那举一个例子来讲，以前那个时代哦，譬如说呢司法官啊录取10几个，律师录取30几个，那个年代没有考上，放榜当天没考上的呢，你大概笑一笑，难过5秒钟呢就情绪消化完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录取个2位数呢，录取这么低哦，没考上才是原则，考上才是神经病哦。所以你再怎么想都自我安慰说，才录取10几、20几个哦，我没考上很正常吧，我是多数人，而且是压倒性的绝对多数哦，那些考上才有问题。现阶段就不一样了，律师录取960几个哦，尤其最残忍的就是你第一试过了哦，然后取得这个门票呢 第二次被刷下来，这个难过指数呢才真的是飙高到极点。下一位我们事务所为例好了，司法官放榜的那一天进去呢，看到每一个助理都很开心哦，一问之下，哎，全部都没考上，全部都很开心，为什么呢？听说只录取72个，录取率不到1%，司法官录取72个，录取率不到1%呢，大家呢很容易释怀哦，才70几个呢，再怎么样考上都是神经病哦，没考上才是呢这个呢绝对的多数人。所以你只要想到啊，录取率不到1%，我没上没什么嘛，很开心，整个事务所跟我一样一起往下沉沦哦，全部都没有人考上，你完全不会有任何难过的一个色彩在内。可是上个礼拜呢，律师放榜完之后呢，踏进事务所就发现我讲错话了。我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榜单出来了没，有没有考上，结果大家一阵低气压后没有人理我呢。后来才发现呢，好像都没有人啊，有一个考上哦，剩下的助理呢全部都 over 掉哦。那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每一位助理脸上呢明显的流露出非常哀伤的神色哦。为什么呢？因为960几个哦，你没考上的话，你心里难过的程度绝对远高于只有72个，同样都是没考上，为什么那个整个气氛跟情绪的落差这么大？理由就是呢，我刚讲那个哦，台阶理论哦，当你失败的时候呢，你有办法给自己找到台阶下，有的话呢，你会快乐很多哦，而没有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真的哦，960几个呢，怎么想都觉得自己会上，可是客观上就是没有考上哦，那个难过的程度呢，远高于想象。所以呢，法律系呢很奇怪，以前那个60、70年代哦，你很少听到谁没考上去自杀得忧郁症的，没有啦。但是最近几年跟你讲哦，频率非常高哦，我动不动听同学讲说呢，什么某某同学、某某学弟呢休学，法研所呢，以前我会休学是因为哦，论文写不出来休学，哎，奇怪，现在法研所问说某某学弟为什么休学呢？因为得到忧郁症哦，因为什么情绪呢？这个出了问题休学哦。以前完全没有这个现象，那最近这几年呢，考试这种情形特别多呢，推测应该是呢，也跟这个录取率提升呢，各位压力相对大呢，有很重要的关联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哦，录取率，这个录取人数变多了更好考，对，但是更好考的同时呢，就是代表说呢，你的压力也更大，因为如果你失败的话哦，你实在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你自己说，为什么960几个呢，就是没有轮到我哦，这某种程度来讲是非常残忍的。这是呢今年放榜呢小小的一个心得哦，所以真的是很奇怪的现象，没考上的很难过，考上的也高兴不起来哦，真的啊，你将来考上之后呢，我们现在国家对律师的政策呢，就像10年前对计程车呢盈利事业登记证开放的程度一样哦，只要你 OK 差不多的话，发执照给你呢，到时候行程计程车满街跑，现在大概也差不多了，律师真的到满街跑的程度了。不相信的话，你哪天到博爱路前面哦，台北地方法院门口大叫一声陈律师，保证10几个人回头哦，有人在叫他哦，这个现象将来会越来越普遍。所以啊，考上那个执照真的只是一张入场券了，以后过的苦日子才真的刚要开始哦。因此呢，这个准备国考路上，现在心智这样改，然后也不晓得是对你好还是不好。但是我所看到的反而是呢，某种程度不太好，因为录取率一高呢，吸引很多所谓的以前我们所称的法律逃兵又回来后，很多人是以前录取呢3%、5%的时候，怎么算都觉得录取率太低，干脆不要考。现在呢，固定11%呢，真的，你现在去看补习班的这个报名资料呢，各位你没有在第一线看那个，你不知道。我们看过就晓得了，奇怪哦，今年报名的人数呢，在校生呢反而没什么增加哦，但是社会人士的比例大幅冲高，也就是毕业3年、5年后，那些本来已经确定呢今生今世呢不想要再考试的哦，啊，突然看到11%呢，想说呢，哎，来这个呢重拾书本呢考考看的，这一种的频率反而大增哦，所以你才会变成说像去年呢新制第一年呢，报名人数居然9000多个人，即将破万，大家都抱着呢来梭哈赌一把的心态啊，900多个哦，10几%呢，再怎么算都比威力彩大乐透几率高呢，干脆买一把呢来赌赌看哦，所以反而变成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较好考，减少你的压力呢？我个人倒是持不同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各位现在准备考试呢，真的吼，心态调整很重要，尽量呢让你自己呢心情平静一下吼，好好的这个考试，不要给自己太多呢无谓的一个压力了吼。这是呢今年的一个小小心得啦。啊，以后呢后面还有10堂课再慢慢跟同学分享一下吼，这个考试过程中呢很多很奇怪吼，光怪陆离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觉得我们上课很无聊的话呢，不妨呢脑袋稍微冥想一下，看看说呢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考下去吼，这一条路呢真的是非常辛苦啦吼。如果想通的话呢，这个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吼，不一定呢一定要挤在这边跟人家考试嘛，你可以去做做别的公务员啊，稍微轻松一下也不错哦。每次在那边蹲个3-5年，好不容易考上律师，考上才发现连实习事务所都找不到啊！找到之后呢，听说现在呢，台北县市受雇的薪水呢，好像砍到剩下45000起跳了吼。那与其如此，你真的不如去当一个法助吼，辛苦3-5年考这一张牌呢，只为了领4-5万的薪水，这个实在是太不人道了吼。所以这个行业有些呢事实的真相呢，要跟同学稍微分享一下吼，免得你大好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不知为何而战吼，这样对你来讲就很不好了啦吼。那这是题外话了，提供你稍微参考一下。好，我们赶快回到书本吼。来，这个婚约的要件的部分看完之后呢，剩下最后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婚约的瑕疵类型呢，跟这个法律效力。好，这个瑕疵类型的概念呢，可以说是教科书也好，补习班用书也好呢，在婚约章节琢磨最多的部分。像我们的书本上呢，你可以翻到第8页以下，来第4个标题，婚约的损害赔偿。从这个呢第8页以下呢，一路往后翻，一直看到呢第24页的部分，全部都是在讲第2个单元的重点，也就是所谓各种婚约的瑕疵以及呢它所衍生的法律效果。所以这个部分呢，算是婚约章节里面呢传统教科书呢跟补习班用书呢琢磨最多的一个单元。但是老话一句，你将来复习的时候念重点，拿出一个活页纸或便利贴，简单的把呢黑板上体系表呢稍微的整理一下，这个就完整的把第8页到第24页相关的内容呢全部帮你浓缩。所以将来复习呢，大概瞄一下标题回复记忆就好了，千万不要真的花时间再把第8页以下再看一遍吼，拜托你千万不要浪费你的宝贵的一个生命吼。好啊，这个第8页以下到第24页的重点何在呢？问题的起源，各位不要急着看书，请你先翻一下你的小6法。念法律之前呢，先请你厘清呢基本观念跟问题起源之后，再去看相关的学说争议，这样你学习起来会比较有效率。整个问题的起源呢，源自于一个法条979条之一，所以你先翻一下你的小6法，看一看这个条文在讲什么。因为订婚而为赠与者呢，当你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婚约时，当事人的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这个法条再简单不过，白话的翻译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初相爱订婚的时候，如果我有送东西给你，譬如说订婚戒指啦、1克拉或者什么黄金项链等等，因为订婚所谓的赠与呢，在民间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呢当爱已成往事后，我们的婚约呢事后无效、解除或撤销，婚约都不见了，那我送你的东西呢要拿回来，免得人财两失了吼。所以呢，送出去的东西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法条本身的翻译，同学一定很好懂。因为我当初是爱你，你跟我订婚，我才送你戒指啊。现在呢，我们的婚约呢解除了、无效了、撤销了，既然婚约不存在了，我送你的东西呢，你当然也要还给我，这样比较公平一点。这就是979条之一。所以这个法条呢，同学可以先往后翻。法条解释论呢，翻到24页。24页白话文的翻译看完之后呢，唯一一个小争点，请你直接抄写在你法条旁边，将来复习之用的刮胡三。 979之一会考的小增点只有一个，它的性质叫类似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为什么加上类似两个字呢？它的性质很像不当得利，像在哪里呢？因为婚约不存在，就好像那个原因法律关系不存在了，所以先前因为订婚所谓的赠与呢，就类似说这个原因关系不存在了，你要依照不当得利的关系返还给我一样，所以性质上很像不当得利，但不完全是。我们用类似两个字，为什么呢？重点就是呢，身份法学者的特殊解释论，他说呢，979条之一啊，这个赠与物的返还范围呢，不区分受赠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负全额返还的责任。所以这一点就跟你民法再总呢念的不当得利不太一样。如果纯粹是不当得利的话，再总182条，同学应该有印象。不当得利呢，在182条再总的规定里面，是区分善意的不当得利受领人呢，跟恶意的不当得利受领人呢，而一起返还的范围。善意的不当得利受领人，仅在所剩利益范围内负返还责任；恶意的不当得利受领人，才需要负全额返还责任。但是呢，回到979之一婚约章节，身份法的学者不是这样讲。他说呢，979之一，我可以要求你返还的范围呢，不管你是善意恶意，你都要负全额返还的责任。所以今天即便你是善意的受领人，先前订婚我送你10万块，你拿了我10万，你是善意的受领人，将来我们的婚约解除无效或撤销后，你那10万块就算花的只剩下2万，你也得自己老老实实的还我10万，你不能主张我是善意的受领人，仅在所剩利益的范围内负返还责任，不行。所以这个979之一呢，是排除债总182适用，所以性质上我们称为类似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并不让它完全等同于不当得利的概念。好，这个法条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回到黑板上，为什么说它是所有问题的起源呢？因为从979条之一，各位可以明确的知道，立法者告诉你，婚约有瑕疵的情形至少有3种。哪3种呢？法条告诉你，无效、撤销跟解除，这就是为什么请你先翻979之一的原因。因为从这个条文白纸黑字告诉你说呢，婚约会有瑕疵，至少就是前面3个类型了，无效、撤销跟解除。好，那既然如此的话，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可大了，整个婚约章节最大问题就是法律的规范极度的一个欠缺，漏洞太多。这里的漏洞在哪里呢？你979之一莫名其妙丢一句话说，婚约有无效、撤销跟解除3种。那请问你的无效的事由有哪些？各位，你小6法一对照就知道，现行法最大的盲点就是，你除了婚约解除这种类型，成文法有规定，规定在976条第一项，976列了9种的解除婚约事由，只有婚约解除这种瑕疵类型，现行法有规定。但是你翻一下你的法典，你根本找不到什么样的情况叫婚约无效或婚约得撤销。所以呢，问题就出在这里，立法者又来给你一个有头没有尾、不负责任的一个立法，他创设出了婚约无效跟撤销的形态，但是却没有明文规定哪些叫无效，哪些叫得撤销。既然是立法漏洞，所以同学考试又很辛苦了，又要去看学者在那边表演。来，你回到书上，什么叫无效，什么叫撤销呢？来，同学看到第9页，这个保证你看了就头大，不想要继续念下去了，因为学说的争议大堆，法条没有讲，所以呢，每一本教科书啊怎么写的都不一样。那第9页告诉你什么叫婚约无效呢？ 学说上一大堆争议啦，什么欠缺意识能力、自行订婚、近婚亲的婚约、有配偶的婚约等等。那同学共通的疑问就是，我的天哪，有六种类型，难道我都要背吗？答案是不用吼，念书是有方法的。这六种类型呢，我们现在大家很有默契。出题者有默契的地方在哪里呢？有争议的不考你，要考一定考没有争议的。所以你要背，但是背的东西很少，背那个没有争议的。无效的类型，现行的学界没有争议的只有前面两种，所以你要背背阿拉伯数字的一跟二。第一种就是欠缺意识能力的一个婚约，我是在精神丧失呢、心神耗弱之下，完全欠缺辨识能力、识别能力、意识能力的前提下订的婚约，这个叫无效。再来就是什么呢？最爱考的违反972，这个呢，下课休息前才提到过。学说实务上唯一没有争议的违反972婚约自行订立的规定者，构成无效婚约。所以同学要背就背这两种情形，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倒是从来没有考过，你也不用浪费美国时间背有争议的形态。真正会考的一定考你的学说跟实务上目前普遍承认毫无争议的两种无效类型。好，类型背完之后，再来就是法律效果，又很头大。一旦婚约无效之后，有什么法律效果呢？最没有问题的979之一，这个白纸黑字嘛，订婚证物的返还。除此之外，有没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呢？无效婚约的一方得否向他方请求损害赔偿呢？当事人相互间有没有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这个法条没有讲，但是你看一下第9页，一样学说有争议，戴老师认为法律没有讲，所以就不生损害赔偿问题，但是通说的见解才肯定说，认为当事人一方如果因为婚约的无效受有损害的话，可以向他方呢请求损害赔偿。那既然才肯定说，剩下一个小问题就是请求权基础，你是用哪一个条文跟对方请求赔偿的？毕竟现行法之下欠缺明文规范，所以完全委由学说解释。那么学说见解，各位就记林秀荣老师的见解，类推适用呢民法999条。那林秀荣老师的理论呢非常简单了，真的找不到呢相关的条文的话，也只好呢尽量朝呢所谓的性质相近的方向去解释，所以就找到结婚章节。毕竟再怎么样，婚约跟结婚的性质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地方所在，所以在没有办法可想的情况之下，万不得已也只好类推适用性质最相近的结婚无效的规定。后面结婚章节里面999条会提到，结婚无效，当事人因此受有损害，得向他方请求赔偿，所以婚约的无效当然也只好类推适用这个呢性质比较相近的法条了。所以关于这个得否请求损害赔偿，现行多数说的见解呢才肯定说。那么肯定说的重点呢，同学简单注记一下，类推适用结婚章节里面结婚无效的规定，类推999条，这是第一个瑕疵的形态，婚约无效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再来第二个类型一模一样，那婚约得撤销呢，事由是哪些呢？法律一样没有规定，所以又要辛苦你稍微背一下，来往后翻吧。翻到第10页，婚约撤销类型的探讨有4个类型，老话一句，你只要背没有争议的，会考的也只会考没有争议的。那这个你背的更少了，没有争议的只有第1种呢，受到诈欺跟胁迫，被人家拐去订婚。诈欺胁迫所为的婚约呢，是通说一致承认的得撤销的婚约事由。你真的要记就记这个类型呢，坐在你的笔记上就 OK 了。类型的事由确认之后，一样，那再来法律效果如何？ 婚约一旦被撤销之后，当事人之间有什么法律效果呢？第一个最没有争议的979之一，东西送给人家的可以伸手跟对方要回来，除此之外能不能跟对方要求所谓的损害赔偿呢？那么你看一下我们书上第12页这个部分，一样通说的见解是才肯定说。那么肯定说呢，请求权基础你懒得记的话，一样直接记通说，类推适用999条的结婚撤销损赔的规定，所以呢倒也蛮好背的了。虽然法条没有依据，但是呢相关的一些概念上来讲呢，通说的见解倒是有它的一致性，都是承认当事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么请求权基础都是类推适用999条。再来第三个瑕疵的类型叫婚约的解除，那这个就有够简单的，根本呢只是考你条文的记忆。婚约解除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事由法条明文规定976条就是规定九种的事由，那法律的效果一样完全不用去看争议，因为呢法条也都有讲，除了订婚赠与物返还之外，也允许你损害赔偿，那这个损害赔偿你也不用去什么类推适用了，法条自己有规定，在你的小六法977条摆明就有一个请求权基础给你用，977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依前条规定解除婚约时，无过失的一方得向有过失的他方请求赔偿。那个请求权的构成要件麻烦你自己看，都是很琐碎的规定，请求权要是无过失，那么呢义务人必须是有过失，那这个法条技术性的细部要件规定，你自己把条的内容稍微看熟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呢法律效果的部分，损害赔偿请求权977条规范。好，前面三种类型看完之后，最后来看一下第四个类型。第四个类型呢是学说上面主张要废掉的，那确实也应该废掉，因为不废掉呢在我国现行法上形成一个非常畸形的制度，这个制度叫做呢无理由的婚约违反。法条的依据呢在各位的小六法978条跟979条。那么各位看一下978跟979文字的说明呢，在我们书上的第17页以下。不过这个老话一句吼，没有空的话根本不用去看这个逐条示意，你把黑板上体系表的重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什么叫做无理由的婚约违反呢？你看一下法条的规定，先你看一下978条怎么讲的，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没有976任何的正当事由而故意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的损害应负赔偿之责。所以什么叫做无理由的婚约违反？为什么把它独立成第四个类型呢？啊，这个类型哦，翻译成白话文非常好懂啊，就是哪一天的一觉醒来呢，突然发现就不爱你了吼，对你没有感觉，这是全世界最烂但是最真实的一个分手理由了哦。啊，也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言呢，我就突然觉得跟你八字不合呢，突然发现不爱你了，不爱你还要勉强跟你结婚很痛苦，我就是不想要娶你，不想要嫁给你了，但是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硬要逼我，我只好说呢我配不上你啦，我们个性不合等等哦，这种奇怪的借口谁叫你硬是逼我呢，塞一个理由给你哦，我只好用这个连续剧上面经常出现的理由，因为我自己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既然如此的话，请问你啦，这一种的类型呢在立法者的规定里面就把它塞到978条，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立法者认为什么我不爱你了，感觉没有了，什么我配不上你，个性不合，在立法者的眼中呢都是呢借口一堆啦。但是这种借口呢却造成你呢不愿意履行婚约，无任何正当理由故意违反婚约，那这种的情形呢我们独立成第四个类型，无理由的婚约违反。那这种 无理由的婚约违反呢？法律效果很显然的并没有979条之一的适用，979之一呢并不包含无理由的违反在内。那么非常简单了，无理由的违反婚约形式上还是存在，我只是不履行违反它而已，但是形式上这个婚约并非无效，也没有被撤销，更没有被解除掉，婚约形式上都还有效存在，所以送出去的东西当然没有类似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法律效果呢只好就是单纯的损害赔偿。立法者采取一个很消极的做法，什么消极的做法呢？对这种负心的另外一半用什么呢？不爱你，配不上你，个性不合等等的理由呢，借口推脱一大堆不想娶你的人呢，立法者唯一能想到的做法就是你就是一直跟他要钱要损害赔偿，要到他怕了，说不定爱情的感觉就回来了，他自己想一想呢，不跟你结婚了要赔500万，说不定想通了呢突然又爱你了也说不一定，所以只好借由这种很烂的方法，你也只能依照978跟979呢跟他请求财产上跟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看看钱跟他要多一点呢他会不会的回心转意呢，突然想要履行这个婚约了。这就是第四个瑕疵的类型，所谓无理由的婚约违反。好，四种类型呢相关的一些概念包括定义、事由还有法律效果呢，我们就简单的用黑板上这个树状图呈现，将来各位复习的时候呢，你看完这个树状图呢就等于把我们书上第八页到第25页相关内容的重点呢都复习完毕了。但是在此前提之下呢，结束前呢再花个几分钟跟同学补充一下重点。什么重点呢？瑕疵的类型跟法律效果还有两个衍生的学理上概念要提醒同学注意。什么样学理上的概念呢？来，你补充在这个树状图上面，这也是我们书上呢花了相当多篇幅谈的。四种的瑕疵都会有损害赔偿问题，但是各位切记，身份法上面所有损害赔偿的规定，不只是你现在看到婚约的损赔了，将来后面那个999条，什么结婚撤销无效的损赔也一样，后面收养章节呢也有损害赔偿的规定。反正哦，就是只要你在身份法看到得请求金钱损害赔偿的条文呢，都有一个共通的解释论特色。什么特色呢？跟民法财产法的规定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损害赔偿的范围。这我们书上呢花了不少篇幅在谈，你可以简单的对照你的书本回家，如果有兴趣要自己呢逐条示意复习的话，那么文字的说明你可以看一下2-10页。每一个瑕疵类型书上都会特别跟你强调，像你看一下2-10页，损害赔偿的范围呢只以所受损害为限呢，不包含所受利，不包含所失利益。那这一点很明显就是要你写出呢跟债种的规范不一样的地方。债种里面财产法上面损害赔偿的原理是呢包含所受损害跟所失利益，这是你大二债种念到损害赔偿法最基本的原理。可是很抱歉哦，在我们身份法领域里面，我们身份法的学者就是喜欢呢独立在财产法之外做一些很特殊的解释。那我们解释的重点就是呢，凡是身份行为的无效撤销或者其他瑕疵所产生的金钱损害赔偿，我们能请求的范围啊，就是仅限所受损害，不包含所失利益，这叫结论。各位要写考卷的时候呢，你写到这个结论就好。但是你心里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呢？身份法学者干嘛这么无聊哦？损害赔偿的范围就是偏偏要跟债种做不一样的解释，为什么偏偏呢只包含所受损害，不给予所失利呢？那身份法的学者自己有另外一套的逻辑，你听听看啊。 这就当作累积你的法学常识，写考卷倒是不需要的，长篇大论写这些东西，什么样的理由呢？身份法的学者跟你打高空，说啊，为了避免呢破坏身份行为的纯洁啦，这个理由很多同学觉得很好笑哦，但是确实学者就是这样讲的。什么叫为了避免破坏身份行为的纯洁呢？讲白点，我们认为说呢，人跟人之间会发生身份关系呢，通常是你有真实的情感，譬如说夫妻之间你们会结婚，或者说养父养母之间你会想收养他，你会想跟他发生了身份关系，通常是有情感因素呢来做依靠的。那么这种情感因素呢，如果到最后夹杂了金钱损害赔偿，可以包含所事利的话，恐怕会破坏这个纯洁性。讲白点，恐怕会有心人士呢，是为了谋夺你的财产呢，或者听你天马行空呢画的这个蓝图呢，所以才嫁给你的。那假设说啊，你今天跟一个女生求婚呢，你画了一个大饼呢，说你嫁给我之后呢，我就送你呢地堡的豪宅一栋，或者呢宾士的轿车两部等等。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如果是因为这样有了期待，预期到会有这些财产上的利益才愿意嫁给你的话，那身份法这些学者认为呢，这个太不道德了哦，破坏身份行为的纯洁性。你嫁给他应该是单纯爱他，绝对不是爱他的钱。虽然事实上经常反过来了，可是呢，写教科书呢必须要强调道德感。我们就是不希望说呢，你跟这个人要发生身份上的关系，要缔结身份契约的时候，不希望去考量到这些将来预期的财产收益。如果考量这些的话，真的会破坏你呢原始的善良的心态，这个叫有悖于身份行为的纯洁性。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呢，不管你认不认同，但是我们学界的看法就是，所以啦，你请求损害赔偿呢，只能限于你实际付出、实际受损的金额，不包含将来你可以期待的利益跟收益，所以并不包含所谓所失利益的概念在其中。这是呢第一个附带请同学注意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呢仅限所受损害，但不包含呢所失利益。再来第二个呢，学理上的解释论呢，这大概只有法研所会考你，同学听听就好，就是立法论的批判。我们刚讲过第四个类型无理由的婚约违反呢，目前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不当的规定应该加以删除。为什么应该加以删除呢？详细的一个文字说明在我们的书上呢，2-18页，把林秀荣老师文章相关的批判呢帮同学做一个整理。所以这个文字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回家自己呢稍微的看一下。那么这2-18页呢文字的批判点呢，课堂上花个2分钟很快跟同学讲一下，很好懂啦。各位你脑袋转一下，你的结论会跟林秀荣老师一样，这个类型真的是一个叠床架屋多余的制度。多余的点在哪里呢？不但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反而徒增法律概念的困扰。为什么会徒增法律概念的困扰呢？因为你想一个简单的问题，无理由的婚约违反呢很奇怪，怪在哪里啊？我们双方就一直僵在这边，婚约形式上继续存在，一直存在在那边，但是我们钉在那里呢，我就是不想娶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婚约，那你也钉在那边呢，那我们两个永远钉着，形式上婚约存在，实质上呢又不能够强迫履行，那我又不愿履行。如此一来呢，在两个已经没有任何情感依附的当事人身上一直强迫他们维持婚约关系，然后维持的结果你还透过金钱损害赔偿的手段，等于希望间接强迫对方履行婚约，这个不仅呢在事实层面上来讲没有任何意义，法理上来讲呢恐怕也会破坏你身份行为纯洁的考量，违反所谓不得强制履行的这样的规范。所以与其让你们一直僵在那边，形式上存在一个婚约而实质上又没有办法履行，不如干脆一点，这个类型根本可以被976所涵盖。所以我们18页林秀荣老师文章就提到，无理由的婚约违反 从法律逻辑上不如直接评价为976条第一项的第九款，那这个见解非常有道理了。本来就是啊，你突然哪一天发神经跟我讲不爱我了，或者没感觉了，不愿意跟我履行婚约，那这不就是最典型的有其他重大事由存在，干脆解为我可以对你解除婚约，解除完之后后续的效果直接回归977处理，反而显得干净利落。那么呢，不像现行法的规定拖泥带水，双方僵在那边，真的法律上毫无任何的意义可言。所以这种类型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呢？学理上面恐怕有再斟酌的空间。因此林秀老师特别写文章呢，我们整理在18页编则案的部分呢，跟你强调这种类型学说的一个批评。那么呢，18页呢，林秀老师文章更深入的提到这个问题老早就被人家发现了，所以早期像史尚宽老师老一辈的学者，他们为了解释这个僵局呢，史尚宽老师甚至创设一个理论说，无理由的婚约违反之后，婚约当然解消，当事人可以类推979之一呢，请求证物的返还。这是早期史尚宽老师他们老一辈学者提出来的论述。那在18页，林秀老师又批评了，他认为这样讲呢，那问题更多。你婚约无理由违反，为什么会得到当然解消？为什么要类推适用979之一？你这个解释论呢，也欠缺正当化的基础。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干脆直接废掉，把这个情形呢全部解为婚约解除的事由，回归到解除婚约的规定去处理呢，反而显得简单明确，不必在解释论上面创设一些奇奇怪怪的讲法。你越创设反而问题越多，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不断的创设了新的一个问题了。这就是呢晚近期刊论文上面针对第四个类型呢，国内学者开始提出反省的意见，认为删除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好，那么以上呢整个呢婚约瑕疵类型跟违反的效果呢相关的重点概念，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最后提醒你的，来各位书上的18页以下，18页以下呢一直到24页的最上面，这几页的内容请同学打个叉。打叉原因不是说写错了，而是现在这个部分应该是不可能再考你了。这一个18页以下到24页，我们是帮你整理戴老师的论文集里面相关期刊论文，它是戴老师非常特殊的独门暗器，全台湾大概只有戴老师一个人采取这样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在79年台大法研考过，但是就出现过这么一次，后面就不再出现了。那么戴老师从民国85年之后的教科书呢，这些见解也全部都拿掉，拿掉不晓得是改变见解还是怎么样，不清楚了。但是既然呢后面新版的教科书都没有再出现他之前呢期刊论文里面相关的见解呢，那么合理的推论呢，可能戴老师呢认为说这个见解他已经更改也说不一定，所以这个独门暗器特殊见解呢，同学不用额外花时间看，因为他只有曾经呢在很早期79年台大法研呢期刊论文刚写出来的时候昙花一现出过一次，后续戴老师所有的亲属法实例研习跟亲属法教科书里面就不再重复出现相同的论据，那不晓得是不是呢所谓见解改变，不清楚啊。但无论如何呢，就算见解没有改变的前提之下，这种非常特殊的独门暗器呢，我们也建议同学不用额外花时间在这么冷门的章节上。所以呢这个18页以下呢到这个24页，特别提醒你哦，除非你真的失眠睡不着后晚上再翻出来看了，不然正常情况之下把这个时间省下来去念别科，不用多花时间去看18页以下到24页相关的一个整理。好，那么这是婚约章节的最后提醒同学的注意的一个小地方。好了，那整个第二章的婚约章节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我们请同学看一下第三章婚姻的部分。 整个亲属法的编排呢是有先后顺序的，订婚看完之后啊，当然紧接着就进入到结婚的部分。现在订完了婚，当事人就在谈结婚的问题了。结婚章节可以说是亲属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单元。那么各位先简单看一下你的小六法或者是我们书本的编排。结婚呢这个单元呢分成三个小章节来做讨论。首先在第二页呢，第一节叫结婚的要件，先跟你谈你们一男一女呢要成为合法的配偶呢，民法上有哪些要件必须要遵守，这是第一节呢结婚要件所要谈的。再来第二节最重要，结婚的效力，合法成为夫妻之后你们两个会发生什么样的权利物关系，这是第二节呢结婚的效力所要来做探讨的。那么我们书本呢是在呢45页以下。最后第三节呢叫做婚姻的消灭。那么有的时候呢结了婚之后呢，因为很多的原因呢，你们可能觉得不适合在一起呢，所以呢141页以下呢，好，140页以下呢，第三节就谈婚姻的解消，你们的这一段婚姻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事后归于消灭，所以整个结婚的章节就分成这三个小单元呢来跟同学做介绍。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当然只能看第一节结婚的要件。来，要成为民法上面合法的夫妻啊，讲难听一点还真的不简单哦。因为立法者呢居然给你设下重重的关卡来做限制，你们要成为呢合法的夫妻还真的很啰嗦，这些民法规定的要件通通都要遵守，少遵守一个就变成撤销或无效了。好，所以请你先简单看一下小六法，不急着看书本的内容，请你先看一下条文。各位你看条就知道立法者有多啰嗦，结婚的要件从980条开始规定。980第一个要件，男生要满18，女生要满16。从980第一个要件开始规定，一路你往后翻，看一下997条，一直到呢最后这个997的要件，结婚不能够被诈欺或胁迫。如果你是因为被诈欺或被胁迫而结婚者呢，可以在诈欺胁迫终止后6个月内向法院请求撤销。那这个条文以前我们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经常开玩笑，这个结婚很少是没有被诈欺的哦，没有被诈欺而结婚的情形呢，殊难想象了。婚姻的本质多少带有点诈欺后，所以999条规定说诈欺可以撤销婚姻，逻辑上是很奇怪的。但是立法者既然这样规定，那么现行法就是有这样的要件存在。所以简单来说，结婚的要件还真的很多哦，从980到997。那同学问，我的天哪，这么多要件都要念吗？答案当然是呢，不需要都念了，因为这些要件绝大部分都是呢，各位只要国字看得懂的话，你自己看法条一定清楚，所以说呢不需要多花时间跟你介绍，考出来的机会相对的也不高。譬如说你看980，在座同学不相信谁980条看不懂的，男生未满18，女未满16不得结婚，这不用多跟你讲，18、16立法政策的问题。981未成年人结婚要得到法代的一个同意，这个你也不会看不懂，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呢，为了怕你思虑不周率而结婚，所以呢征得爸爸妈妈同意呢会比较对你的这个决定呢有正确的一个影响，这是981第二个要件。所以这么多的要件里面呢，真正考来考去的你会发现就这三个要件而已。982、983跟985是你将来复习第一节结婚要件的时候唯一要拿出来再看一遍的三个条文，其他的要件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倒是可以直接跳过，所以等一下课堂上也不会浪费时间跟你做什么逐条示意，还把你从980翻一遍，没有必要了。你真的有兴趣看逐条示意的话，你回去再对照我们书本呢，980到997自己一条一条慢慢的看，课堂上会跟你讲的重点呢只有黑板上这三个要件。为什么这三个要件最重要呢？很简单的逻辑，这叫立法者给你的价值判断。什么叫立法者给你的价值判断呢？各位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988，各位首先你要的观念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要件只叫你考前看这三个法条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绝大部分要件的违反法律效果都是得撤销，只有这三个要件的违反立法者认为瑕疵重大，直接解为结婚行为无效。所以在整个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上面，透过988条，他直接告诉你说呢，别的要件比较次要，因为你别的要件违反它，像你违反980法律效果是989的得撤销，违反981法律效果是990的得撤销，其他要件的违反那个瑕疵立法者认为都不是很严重，顶多只有构成得撤销而已啦。那得撤销在法律的概念就是要不要行使撤销权，你当事人有主导的地位啊。就算你行使撤销权的，来翻一下法条998，就算你行使撤销权的，998告诉你撤销结婚的效力不溯及既往，这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总论里面提到的身份行为的撤销不溯及既往。所以在整个呢考题的形态也好了，学者的期刊论文研究的重点也好，大家都告诉你说其他的要件违反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他要件立法者就定性成不是很重要的瑕疵，顶多构成得撤销事由。那构成得撤销事由，法律的概念就是我们刚讲的要不要行使撤销权，你有主导地位，你不想撤销继续维持，没人可以勉强你啊。就算你要行使撤销权，撤销后的效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向后失其效力而已，也没有溯及效，998明文规定。所以既然如此的话，理所当然的所有的期刊论文研究的重点全部跑回这三个法条。因为你违反982、983、985呢这三个要件，立法者在988特别规定该婚姻自始绝对无效，强制的构成所谓无效的事由，代表立法者的评论上认为这三个要件非常重要，如果你违反的话，我直接可与他结婚身份行为无效的一个制裁效果。因此呢，我们课堂上只跟你讲这三个国考的罪案，982、983跟985。好，那首先请你看到982条，来，这三个无效的事由里面，982算是最简单的。对照一下书本的第二页，这个叫结婚的形式要件，也就是呢，你要缔结合法的婚姻，有什么法定的方式、法定的形式要遵守的呢？那这个就是96年呢新法重大的修正。96年之前，我们采的叫仪式婚主义。什么叫仪式婚呢？你看一下书上的第二页，修正前的982条说呢，结婚要有公开仪式呢，跟两人以上的证人。所以在旧法时代呢，结婚有没有登记反而不重要，重要是你们要办桌呢，要有公开的仪式。所以旧法我们称为仪式婚主义。那同学想一下，旧法这个规定最引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何谓公开仪式，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往往会造成日后解释的困扰。尤其是呢，最高法院在旧法时代一大堆的判例说，你在你自己家里面的庭院举办婚礼算不算公开仪式呢？你们自己家围墙里面的庭院，墙这么高厚， 外面不特定的路人怎么知道里面呢？到底是不是在办婚礼？所以你在自家的围墙内举办婚宴，算不算符合公开仪式徒增解释的困扰？同样的，现在人很流行的很奇怪的结婚方式，前阵子报纸上还有报呢，现在年轻人呢很炫呢，喜欢去呢巴厘岛、关岛呢去什么呢度假哦，潜水去办婚礼啦。啊，讲难听一点，你们两个人潜到水里面哦，到底算不算公开仪式也有问题啦。潜水婚礼还有什么高空跳伞婚礼哦，从这个高空呢跳下去呢，外面的人都不晓得你们到底在玩还是要结婚哦，就像潜水一样。两个人潜到水里面呢，只有珊瑚跟鱼虾看到哦，谁知道你们在水里面干什么事？这样算不算是所谓不特定人共闻共见的公开仪式？都是呢，在在的凸显出呢，旧法时代仪式婚主义之下呢，解释的困扰。所谓的避免这个困扰起见，立法者干脆大笔一挥，我们就采取外国立法例。你现在结婚呢，老老实实的，不用公开仪式啦。跑去登记比较实在，所以新法改采登记婚主义。因此你看现在修正后的982条，结婚的形式要件、法定的方式，只要两人以上证人的签名加上向户政机关为结婚登记即可。登记的公示性远高于呢旧法时代的公开仪式，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删除掉旧法仪式婚的缺点，改采新法登记婚主义，不仅在解释上面呢符合公示的要求，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扰存在，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立法。这就是呢96年修正后的登记婚主义982条的规定。好，这个规定呢在国家考试上2个小争点，请你注意。来，第一个小争点，选择题也考过，看一下第3页。这个争点呢还真的是蛮卑鄙的，考同学念书够不够仔细，考你什么呢？施行法41条的规定，这个没有背过你还真的拿不到分数。来，施行法怎么讲呢？982明明是96年5月23号总统府公布的，但是生效日期不依中央法规标准法，因为如果是正常的依照中标法的规定的话，公告后第3天生效施行。但是我们施行法41特别规定，96年5月修正后的982是从总统府公布后1年才施行，定有1年缓冲期间的规定。那这个法条是96523公布的，所以照施行法1年缓冲期的规定，到97年523才正式生效施行。换句话来讲，97年523之前的结婚还是回归旧法，必须要以公开仪式为前提。所以你千万不要掉到考题的陷阱，人家如果考你甲男乙女97年2月2号结婚的话，97年2月2号结婚还是适用旧法仪式婚，你们还是得举行公开仪式婚姻才算正式的成立生效。这是982第一个衍生出来的考点呢，你注意一下施行法1年缓冲期限的一个规定。再来第二个小考点呢，就是在同学书上第3页中间这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好抱歉，是在这个第4页的中间。来，第4页中间这个万年考古题呢，旧法时代已登记但是没有举行公开仪式的无效婚，是否因为新法982的修正呢而转换成有效的婚姻？哎，各位，这个问题在问什么呢？旧法时代结婚不以登记为生效，旧法是仪式婚，只要公开仪式婚姻就成立生效了。所以假设题目问你说，有一对新人是在旧法时代，像第4页所讲的，甲男乙女是在94年结婚，结婚的时候虽然有登记但没有举行公开仪式。各位，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婚姻在旧法是无效婚，因为你不符合旧法时代公开仪式的规定。旧法时代一直是无效的婚姻，会不会随着时间的经过拖超过97年523之后就变成有效的婚姻呢？为什么这样问你啊？因为97年523之后我们改采登记婚主义，结婚反而不需要公开仪式， 只要登记就生效。所以那个旧法时代有登记的无效婚，会不会随着时间的经过，跨过97年523这个门槛之后，反而就转换成有效的婚姻呢？那么答案是不会的。林秀老师认为说呢，这个情形呢，并没有民法总则所谓无效法律行为转换的适用，这个不适合民总那个理论。所以旧法时代无效的婚姻就是自始当然绝对无效，不会因为事后法律的修正反而让无效的婚姻补正转换成有效的婚姻，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存在。这就是呢第二个衍生出来的万年考古题。那细部的文字说明，同学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对照一下第四页呢相关林秀老师的文章的一个文字说明。好，那么以上是982条呢结婚的刑事要件，这个法条新旧法的对照跟新法时代衍生的争点呢，我们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其他比较琐碎的小争点，像第三页这个万年考古题，还有呢第四页以下第五页呢，这陆陆续都很多非常琐碎的小争点，还有第六页这个什么证人是否要证明有结婚的争议，这些呢非常琐碎的争议呢，其实你没有空根本不用看了，而有时间的同学自己回去稍微瞄一下，我们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一个一个带大家看，上课呢只把比较重要的部分呢提醒同学留意一下。好，整个呢982条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你翻到第七页，刑事要件介绍完之后，紧接着进入到实质要件。实质要件指的就是呢法定方式以外其他应遵守的要件，这个学理上统称为实质要件。那实质要件很多，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大部分请你回去自己看，课堂上只跟你讲983跟985两种情形。好，所以请你往后翻，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983。那附带跟同学说明一下，像这个第七页以下呢列了一大堆呢其他要件的逐条示意，你如果第一遍接触亲属法，现在还在学，大三大四还没有毕业的话，你倒是第一遍可以稍微做地毯式的一个研读，逐条示意看一遍是不反对了。但如果你白天要上班有工作，将来考前要复习的话，你真的没有必要呢把这些呢做逐条示意的这个研读，因为太浪费时间了。重点真的你把982、983、985呢念清楚就 OK 了。所以呢各位请你先跳着看983条，来书本往后翻，我们直接请你看到第二个重要的要件第15页以下，立法者所规定的第二个必须要遵守的要件，如果你违反会严重到无效的瑕疵，这个要件叫做呢必须非属近婚亲。什么叫近婚亲的规定呢？来请你对照你的小六法看一下983条，条文本身说真的非常简单，你绝对懂立法理由。983第一项说下列亲属不得结婚，第一个直系血亲、直系姻亲，第二个什么旁系血亲、六亲等内，再来呢第三款的旁系姻亲、五亲等内辈分不相当。各位啊，什么叫近婚亲呢？你对照书本的15页，好懂的理由是呢优生学跟伦理学的考量，立法者明着告诉你全世界各国都一样。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们的亲属关系过于密切，那么这种过于密切的亲属如果结婚的话，不仅的破坏伦常，譬如说如果你可以跟你妹妹结婚，那还得了哦，天下大乱，伦常的考量。而且呢亲等关系太亲密的人结婚也会有优生学的问题，近亲繁殖、近亲结婚本来就有很多呢遗传的毛病会出现，所以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太 close 的这些亲属之间呢都禁止你结婚，避免有所谓伦常跟优生的考量。所以我国的民法983条第一项也是做相同的规定，下列三种亲属呢禁止你结婚，立法理由都是相同的。好，念完之后同学问，这么简单有什么好考的？这我想想也知道，伦理跟优生的考量，所以太亲近的亲属禁止结婚嘛，它的考点可多着呢。 来，第一个考点，各位看到第十六页。88年律师高考的一个考题呢，直接考你问答题。来，什么样的问答题呢？新旧法的对照跟比较。这个983第一个考点就是呢，87年呢法律做过大幅的修正，请你注意一下修正前后的一个不同点。那先记简单的结论，各位文字的部分你根本不用抄写，因为文字的部分详细的帮你整理在17页以下，刚好就是88年律师高考考你的问答题，这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87年才刚修法，88年直接问你问答题，请你比较修法前后的区别。所以文字的说明，各位真的你回家自己复习，对照我们书本的整理就好。课堂上听懂最重要，抄抄写写的工作都省掉，因为17页以下都帮你整理好了。好，那么新旧法修正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新法呢，立法者呢呼应呢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为了避免侵害人民的结婚自由，拉高到宪法位阶啦，结婚是宪法保障你的权利自由权之一，所以说呢，为了避免呢侵害你结婚的自由权利，我们要朝向限缩禁婚的范围去努力，禁止你结婚的规定呢越少越好，所以我们来采取限缩禁婚范围的规定。怎么个限缩法呢？来，同学看一下16页，这个你新旧条文对照一下，答案就出来了。首先你对照着看983的第一项第二款，对照第二款，明显的你修正前后对照的结果就是旧法的旁系血亲进到8亲等，新法只有进到6亲等，所以呢旁系血亲的禁婚范围，新法显然比旧法更加仁慈，旧法还给你进到8亲等，新法进到6亲等。不仅如此，第二款还告诉你，收养所成立的血亲，收养毕竟没有真实的血统关系，既然没有的话，禁婚范围宜更加限缩。所以新法呢第二款呢后面还增设但书，但因为收养成立的4亲等、6亲等旁系血亲辈分相同者不在此限。换句话来讲，收养所成立的4亲等、6亲等也准你结婚的，这更加放宽禁婚的一个限制。收养成立的毕竟没有真实血统，所以比较没有优生学的考量，因此4亲等跟6亲等收养成立的旁系血亲就不再禁婚。这是第二款但书呢放宽收养的情形，这里新旧法条文对着看就知道为什么叫做限缩禁婚的范围，尽量放宽你结婚的一个自由。再来你看到第三款，旁系姻亲现在新法也只进到5亲等了，那么旧法时代旁系姻亲呢凡是呢辈分不相同的一概呢通通都禁婚，那么现在新法呢只有5亲等内辈分不相同的才禁婚，所以相对于旧法来讲呢这个限制又更加的少了。所以这个呢限缩禁婚的范围呢不侵害人民的结婚自由，你简单的把983第一项的2、3、2款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旁系血亲跟旁系姻亲禁婚的限制，新旧法的一个不同。好，重要的来了，你看一下第二项，这个新旧法其实考题的最爱是在第二项。来，第二项你仔细对照16页这个表格，新旧法哪里不一样？旧法的条文你先看，旧的983第二项说，前项姻亲的限制于姻亲关系消灭后亦适用之。各位你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旧法时代最引人诟病的就是第二项，它形成了我们俗称的一日姻亲终身姻亲的不合理现象。怎么说呢？ 依照旧的983第二项法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姻亲禁婚的规定，你们将来就算姻亲关系消灭，竟然还适用。被骂的理由很简单，太不合逻辑了，我们还是姻亲的时候你禁止我们结婚还讲得过去，有这个伦常的考量。哦，我现在姻亲都消灭了，旧法居然规定姻亲关系就算事后消灭了，先前禁婚的限制依旧存在，依旧继续禁止你们结婚，这实在太不合理了，法理上根本欠缺正当化的依据。所以新法的规定改得比较人性，你对照左手边修正后的983第二项现在怎么讲呢？前项直系姻亲结婚的限制，各位把新法直系姻亲圈起来，只有你们曾经当过直系姻亲的话，将来姻亲关系消灭后亦适用。什么意思啊？譬如说先前你们曾经做过直系姻亲，岳母跟女婿的关系，将来直系姻亲消灭了，这个人吼，立法者认为毕竟曾经当过你的岳母了，虽然事后你们姻亲关系消灭了，但是你这么大胆跑去娶你的前岳母吼，毕竟在伦常上怪怪的，所以姻亲关系虽然已经消灭了，但先前你们做过直系姻亲呢，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吼，将来还是不要结婚比较好。所以新旧法呢，简单对照之下，你会发现新法的一个放宽呢非常明显，因为旧法是只要你们曾经当过姻亲，不管直系旁系的，将来姻亲就算消灭也禁止你们结婚，新法现在改成只有曾经做过直系姻亲，将来姻亲关系消灭才禁止你们结婚。换句话来讲，先前如果是旁系姻亲的关系，将来姻亲消灭之后呢，所有的禁婚限制通通都不存在。那举一个例子啦，我们之前呢经常呢，以前研究所上课呢经常举的一个案例呢，最能够说明呢这个983第二项修正前后的差别。好比说甲乙本来是夫妻，那结婚的当时呢，这个甲男呢看的都傻眼了，因为他到婚礼那一天才发现太太娘家这边的亲属来喝喜酒的时候，他整个眼睛都花了，他发现说自己太太的家族除了自己的太太之外，其他都是大美女后，包含他的岳母啦，还有你的什么阿姨啊，奇怪，你们全家呢，不管是长辈或晚辈，你的妹妹等等呢，这些亲属呢，每一个看起来呢都能国色天香，只有自己的太太呢越看越不顺眼后，结果结婚当晚呢洞房花烛的时候，甲夫就跟乙妻坦白说，抱歉了，我是很外貌协会的，今天的喜酒上面我看到你家的这些亲人之后呢，我已经彻底的发现我是一个肤浅的人哦，我没有办法容忍呢继续跟你生活在一起，哦，我们好聚好散，干脆就离婚吧。那假设乙妻也能接受，隔天醒来两个人就跑去办离婚登记，这时候新旧法的差别就浮现了。如果是87年前旧法时代，甲乙就算离婚了，甲夫对这些所有娘家的亲属曾经当过他姻亲的全部都不能追，因为呢旁系姻亲的关系也好，直系的关系也好，将来姻亲关系因为离婚消灭后，禁婚的限制依旧存在。可是如果你改依87年后的新法，依照87年后的新法的话，只有直系姻亲禁婚的限制持续存在，所以甲乙离婚之后，只有呢曾经当过他岳母的丙呢，甲不能娶她之外，其他娘家那边所有的亲属，你喜欢谁，全部都可以去把她娶回家，完全不受禁婚的一个限制。这就是修正前后呢983条第二项对照的一个差别点所在。好，以上呢这个983条新旧条文修正对照的概念，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最后抱歉再耽误同学五分钟，本来说不会上超过10点后，但是第一堂呢就破功后，我们呢讲到一个段落了后，这个983把它讲完。这个呢16页的对照表呢，这是问答题的考法，88年律师高考呢叫你比就新旧，比照呢这个新旧条文的一个区别。那详细的概念文字的说明呢，请你回去呢17页到18页看一遍。接着还有第二种叫实例题的考法，各位看一下19页。 我们就改编了林秀荣老师期刊论文上面相关的案例来跟同学做说明。所以983请你注意一下，将来准备考试的时候呢，两种考法。第一种问答题的考法，就是呢88年律师直接叫你背呢新旧条的对照。但是第二种比较常见实例题的考法，这个实例题的考法呢，同学看一下19页，它的考点就是呢连接到我们刚刚通则篇所讲的结合所谓呢971条的概念。近婚亲的规定结合971条呢姻亲消灭的事由综合所出现的实例题考法，这就是在考同学条文的应用还有学说争议所在。好，那请你看一下19页这个案例，一样了，文字的说明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呢书上都有，你在回家前呢跟着我们黑板上案例脑袋转一遍就好。甲呢这个中年丧妻，是一个董事长，很有钱，那么呢娶了一个酒店小姐以女为妻，那么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老婆回来之后，还把自己的外甥 A 呢接回同住，这个叫引狼入室后。所以林秀荣老师文章就说，这个外甥 A 呢垂涎舅母的美色，两个人呢就有不正常的关系。那这个乙女呢因为是酒店出身的呢，职业病使然后，所以除了跟 A 男有婚外情之外呢，还跟一个丙呢有不正常的关系。某日呢乙丙呢在家通奸呢被这个甲撞见，甲一气之下呢心脏病突发死亡，所以第一任的老公呢是被他气死的后，这个完全不犯罪，合法的终结掉第一段的婚姻关系后，就是呢在这个丈夫面前呢演一场春宫秀呢，就把丈夫活气死了。气死之后呢，这个乙妻回复单身，马上就跑去跟另外一个奸夫丙结婚。好，那题目怎么讲呢？乙呢跑去跟丙结婚之后呢，还是呢老毛病不改，继续维持跟 A 的通奸关系。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呢 A 呢在家跟乙呢通奸的时候呢，又被丙呢回家撞见，那么丙呢一气之下呢心脏病突发死亡，这是因果报应的一个观点啦。这个乙丙呢同样的手法呢又被这个乙呢给气死了，第二段的婚姻呢又这样的终结掉了。那终结掉之后，各位想也知道，这个乙呢大概也别无选择了，这个奸夫剩下一个吼，所以呢有情人是不是可以终成眷属呢？这是题目考你的。前两任的老公通通气死之后呢，这个乙妻呢能不能嫁给这个甲的外甥 A， 这一对有情人呢到底是不是能够终成眷属呢？题目就考你，乙跟 A 可否缔结合法的婚姻关系。那各位，这个题目的考点在哪里呢？来，你回家前再耽误你5分钟呢，脑袋跟着推一遍就好。文字的部分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分点分段写得很详细，你在回家前脑袋稍微转向。各位，题目这样设计就是训练你的逻辑思考跟答题技巧。每一段的婚姻都有一个争点要你写清楚。各位，请问你，第一段的婚姻甲跟乙结婚， A 是甲的外甥，这段婚姻出题者要你写的重点何在呢？要你点的重点就是乙跟 A 之间叫做呢旁系姻亲。三亲等，而且辈分不相当，所以第一个考点，复习我们刚刚教你的通则篇亲属跟亲等的概念。甲乙是夫妻，那么 A 是甲的外甥，所以 A 跟甲，你跟你自己的舅舅之间是标准的旁系血亲三亲等，辈分不相当，舅舅是你的长辈嘛，哎，很简单的数学啦，只要是奇数亲等的一定是辈分不相当， 基数轻等的要么就是你的长辈，不然就是你的晚辈，这是轻等计算上面很简单的数学逻辑。所以 A 跟你的舅舅甲之间旁系血亲三亲等辈分不相当，所以跟你自己的舅妈舅舅的老婆之间旁系姻亲三亲等辈分不相当。所以第一段婚姻点出来的重点就是外甥 A 跟这个太太乙女之间旁系姻亲三亲等辈分不相当。好啊，第二段婚姻要考你的点在哪里呢？甲被气死之后，乙再嫁给丙啊，这个不就叫生存配偶再婚吗？所以呢，刚好借这个实例题，把今天整堂课讲的真点完整做一个复习。乙再嫁给丙，生存配偶再婚，有没有构成跟原配偶之间亲属关系消灭的事由？所以乙 A 间的姻亲有无消灭？这是第二段婚姻出题者设计出来的考点，不晓得同学能不能抓得到。生存配偶乙的再婚有没有跟原配偶甲男之间的亲属 A 呢姻亲关系消灭呢？那这个就涉及到通说的见解跟戴老师见解的对立，所以第二段婚姻要考你的就是971条的争点，生存配偶再婚有没有构成跟原配偶之间姻亲关系的消灭事由？通说的见解是不消灭，戴老师的见解是消灭。详细的文字说明同学应该还记得了，忘掉了自己去翻通则，我们两个小时前才刚讲过的概念，你自己简单的去看一下。好，所以第三段婚姻收尾了，那乙跟 A 到底能不能结婚？各位一样，你分点分项来临门一脚，重要的法学概念在这边。乙跟 A 能不能结婚涉及到的就是呢，有没有违反近婚亲的规定。他们呢曾经是旁系姻亲三亲等辈分不相当，能不能结婚一看就知道，争点考你有没有违反近婚亲。来，回家前请你仔细看清楚差别在哪里。依照通说的见解，请问你能不能结婚呢？答案是不能结婚。重点来了，理由在哪里啊？来，对照法条看清楚，不能结婚的原因，983条呢，第一项的第三款，为什么呢？第三款白纸黑字告诉你，旁系姻亲五亲等内辈分不相当者禁婚，一套用答案就出来了。因为你乙 A 之间第一段就写他们是旁系姻亲三亲等辈分不相当，所以当然含锅在第三款里面，五亲等内辈分不相当，所以依照983第一项第三款，你们刚好踩到那个红线，违反近婚亲的规定，所以禁止你们结婚。相反的，如果依照戴老师的见解来，为什么叫你脑袋转一下？按戴老师的见解不禁婚，来，重点是在理由。借这个实例题就是要彻底的让你呢转得过来这个思考的环节，知道什么时候是用第一项，什么时候用第二项。戴老师说不禁婚可以结婚，理由何在？哎，对一下，因为前面第二阶段戴老师认为生存配偶再婚构成跟原配偶亲属间姻亲的消灭事由，所以依照戴老师的见解，第二段你已经认为乙跟 A 的姻亲消灭了。在这个消灭的前提之下，后面你去讨论有没有近婚亲问题的时候，法条当然是以983第二项，讨论的重点就转到983第二项上去。第二项修正后条文怎么讲？只有你们曾经做过直系姻亲，将来姻亲消灭才近婚。换句话来讲，曾经是旁系姻亲的，只要那个旁系姻亲关系消灭，永远都没有近婚的问题。那乙跟 A 先前只不过是旁系姻亲关系，现在旁系姻亲消灭了， 依照修正后983第二项，当然海阔天空，完全不受禁婚条款的规范。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禁婚亲的规定里面呢，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借这个实例题呢，刚好跟你复习983结合971相关的一个解释概念。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把983介绍到这里，剩下最后一个985呢，重婚禁止的规定，我们留到下礼拜一晚上再接续来看。